各位，199块钱六袋新疆阿克苏黄金养生枣的团购机会还有两分钟，4007105106、4007105106的热线还在严重排队，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因为错过了这个最后一天的推荐，以后呢再想购就听不到红枣的推荐了。5548896833365以及0001这几位朋友在线上排队，红枣带回家给爸妈、给爱人、给自己补气养血，泡个红枣茶，煮个红枣粥，做一个红枣煮鸡蛋，哪怕随时当零食吃都很好。蛋白质、氨基酸，36种的微量元素，丰富的维生素，给身体的健康加油。每日三颗枣，永远不显老。现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最后一天的尝鲜价，六袋只要199，每袋33块钱。33就可以品尝到有着北纬37度的甜，厚如棉被的雪，全年长达5700个小时的日照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了。甜香汁满，枣皮薄不卡嗓，是真正的高品质新疆阿克苏枣，一口一个，营养全家人。最后一天3折团购，一旦错过就要等到明年的阿克苏枣推荐了。此刻六袋只要199，4007105106，4007105106。节目马上结束了，只有在节目时间段内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到199元秒杀六袋的活动，所以听到不要错过，立刻拨打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送货上府，货到付款。节目马上结束，4007105106，4007105106，33块钱一斤，吃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红枣。由于呢是最后一天的推荐，由于此刻热线全面爆线，所以我们预留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立刻来拨打电话，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为您呢送出201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先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在我的身边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新闻观察员，也是我们明年《照亮新闻深处》的新生力量啊，我的 好搭档英超，欢迎英超，你好。 大家好，我是英超，这个大家多多关照哈，明年2016年的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时间 就由我来在这个40多分钟的时间里陪伴大家了。 哎，欢迎英超。接下来我们先照顾好2015年最后的这段时间。 好， 我们先要和大家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2015年12月31号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嗯，是个大事， 这个事情有意思了。2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3年的12月31号，咱们国家的首张电子报纸问世了。 哎， 这个报纸呢是在杭州问世的，是杭州日报呢率先在全国采用了电脑以及通讯载体发行的报纸内容及其要目的索引。 嗯， 其实是一张非常简单的报纸，就是呢他们这个报社的编辑部啊，把电脑当中已经编好打算要去复印的内容呢输入到了电脑联机的服务公司的网络，用户呢在那个时候啊只能通过电话线单位或者个人的电脑来去调阅报纸的内容， 反正就是换了一平台呗。 对，换了一个平台，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 哦， 是有着特殊条件， 有权限啊， 特殊条件技术的人才是可以看得到。 哦，就是电脑不好的还看不了。 不只是电脑不好，你要没有那条上网的线，你也看不了。你说1993年啊，那是多么离现在 很遥远了，20多年了。 其实很近，你看20多年互联网的发展，当时啊有电子这个报纸问世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看好，说这玩意儿谁会看呢呀？啊，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不过人家说在理啊，纸质都看不过来，谁还看电子版的？是不是？ 对，可是你看现在， 但是呢，它方便，这是真的。 你看现在啊，光是平面媒体已经被这个互联网络的 冲击铺天盖地。 得有多大？我们平常看新闻都是通过基本上上网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很多 app 是吧？装在手机里一点一打开，各种消息就来了。 对，但是我们广播依然还是继续坚守啊。 对， 给大家送出的节目也是越来越精彩了。 嗯， 好，这个话题暂且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要跟您来聊。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 大家好，我是英超。 英超，今天呢是2015年的12月31号，你看电视里现在有这个跨年晚会。 哎呦，开始了嘿！ 很多朋友也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跨年 啊。 昨天在内蒙古锡林浩特也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景象， 也是跨年晚会是吗？ 哎，我觉得真的很像，你光看它那个自然界的那个状态，各种各样缤纷的颜色，好像就是说这个天然形成的焰火一样， 就是喜庆它应景是吧？ 哎，没错，你这词用的特别好啊。有人说这个叫日柱，到底什么是日柱？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博士后李听，我们的老朋友李听，你好。 玉龙好，大家新年好。 哎， 你也新年好。 对，先祝愿你新年好。我们今儿还有新朋友啊。 谢谢。 李听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出现的日柱现象，网上现在这个照片已经在疯传了，特别特别的炫， 太美了、 啊、真是啊、嗯、这也是不是为了跨年做准备啊？到底什么是日柱呢？听听。 日柱就是那个大气中就比较寒冷的地方，它大气中有一些板状的冰晶，然后在它那个会反射太阳光，然后就在太阳的上方和下方形成光柱，然后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感觉太阳被拉长了，然后这种叫日柱。但是我要说一下，网上的那个不是日柱，网上的那个是光柱，因为它是这样，你想日柱它反射的是太阳光，太阳只有一个，就是日柱表现出来的就只有一个拉长的太阳。网上的那些是光柱，就是它是路灯或者霓虹灯，或者有些时候有余光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都用同样的原理把它拉长了，那个叫光柱。如果是月光、 哦、 如果是月光被反射的话，那就是月柱。所以它原理说的是对的，就是一个板状冰晶的反射造成这个太阳被拉长的光源被拉长的感觉，但是它不是日柱，是光柱。 等于我们看到的最美的那个其实是 P 出来的， 是 这意思吗？ 不是真的，但是它 是真的， 是它的光源， 就我说特别特别倒是像彩虹那种五颜六色，满屏都 是。 是 真的，因为它 真的呀， 城市里面有其他的光源嘛，你不只是有太阳， 哦、 还有路灯， 其他光源、 哦， 还有酒店的霓虹灯， 被反射拉长造成的， 对 不对？对， 如果单是只有太阳的话，就不会那么好看了，不会那么绚烂了，是吧？ 嗯， 对，因为它就只有一个嘛。其实光有太阳的话，你也可以看，感觉太阳被拉长了，就叫日柱。 嗯，哎，那再问问你啊，这个情况是不是难得一见的一个奇景啊？ 对，它不常见，就是首先就是它要在比较寒冷的地方，然后呢空气中要有这个一定的水汽含量，要能形成冰晶，然后这冰晶呢必须是板状冰晶，就它必须是一个横向的板状冰晶，它才能反射，才能造成这个光源被拉长的这种错觉。就是这个文字说不太好说，我微博上画了一张示意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嗯， 就是像那样的话会比较形象一些。 嗯，还得看是吧？ 对， 而且看起来好看，不好说是吧？ 这个吧、 嗯， 我看起来有点像什么？我估计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嗯、 有点像极光。 极光，你说满屏都。满屏都是的那一版吧？ 哎，对，就是满屏都是的那版嘛。 对对对对，真有点像，真有点像。 你听听，你觉得它跟极光差距很大吗？光从看起来的角度来说， 是很大。就是极光，首先它极光就是它不是一个原理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原理，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是它好像是有点类似一个门派这样的感觉啊，就看起来有点像而已。 我觉得不像，不好意思， 没法 往下谈了，这个 没法聊了。那你跟我们说说极光是什么情况？ 嗯， 极光它跟那个不一样，刚刚的那个是它的光还是日柱也好，月柱也好，光柱也好，它的光是来自于光源，它只是大气所起到的作用，只是里边的冰晶在反射。 嗯， 而极光它本身这个光就是大气本身发出来的，它是。那个太阳表面释放出来的那个太阳风，就是虽然它叫是叫太阳风，但是它实际不是风，它是一个高速的电子和质子，然后它发出来以后刺激到了地球的磁场， 然后高速的电子撞上了地球的大气，然后它发出来很绚烂的那种光，然后而且是大片的那种，那个就是极光。 嗯，而且只发生在这个两极，是吧？ 就是它就是要在比较高纬度的地区，就是有划分出来的极光带。理论上来说，它其实是在地球磁场的两极，但是呢，因为它跟那个就是我们地理上的两极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平常也会说就是高纬度地区才能看到，而且一般就是说能看到极夜的地方。就是你进入到那个地方，你才能看到。 反正不到那边看不着，但是呢，咱们这个日柱这个现状的话，在这个相对低纬度的地区还是有幸看到过一次。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多见是吧？就是还是非常需要各种物理现状巧合凑在一块才能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它需要一些那个外部条件的，就是环境的一些条件。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特别好看，是吧？ 好看， 嗯， 确实好看。 而且我看起来特别像那个擎天柱，就是汽车人到地球了之后，胸前那一束光唰打到那个宇宙当中的那个感觉，哦，汽车人在死啊，都来地球吧。 看来你的内心还住着一个少年啊。好了，谢谢听听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 谢谢， 先送您走了。再次祝愿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啊，今天很多人都关注到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出现的日柱现象。 嗯， 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今天下午6点多钟刚刚看到的一个新闻啊， 也很重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证实，咱们国家呢是启动了第二艘航母的研制工作，目前呢是处在研制的阶段。 嗯， 啊，这个航母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这第二艘正在建造的航母和第一艘的区别又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也会请到本节目的军事顾问、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先生来跟他一起聊一聊关于呢正在建造的第二艘的航母。邱真伟你好。 哎，玉龙你好。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第二艘的航母啊。我们都知道第一艘的航母叫做辽宁号，现在辽宁号呢是一个实验舰，是一个训练舰。那第二艘航母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设计？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从我们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的发言看呢，这个第二艘航母的排水量是50,000吨，可以肯定他说的是这个标准排水量。而辽宁号的标 准排水量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50,000吨？ 标准排水量呢，就是说这艘军舰在不包含锅炉水及装载的这个武器弹药一些可移动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它的总吨位就是50,000吨，比辽宁号是大了5,000吨。 嗯， 所以说呢，这个据此判断可以认为第二艘航母就是辽宁号的一个改进版本，稍微放大一点。 那它从外形上来讲，我们都知道辽宁号的外形呢用的是滑跃式甲板，那么第二艘的航母有没有可能用弹射器进行起飞，是那种平铺的水平式的甲板呢？ 不会的，因为杨宇军大校已经说了，第二艘航母还是采用滑跃起飞方式，采用和辽宁号同样的歼15舰载机，两者在外形和这个甲板布置上可能是非常相近的。 那就是说这一艘航母它的定位还是偏向于训练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 嗯， 因为呢，其实在我看来，辽宁舰只是因为它是刚刚服役，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一艘试验舰。 哦， 但实际上它是具备完全的作战能力的。第二艘航母肯定它的作战能力也是非常，就是说完全你可以用它来执行任何作战任务。 哦， 只不过我们说它是试验舰。 问题在这里啊，就之前有人说滑跃舰它会受到本身船体的设计呢影响到未来搭载的一些武器，这些武器的战斗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那如果说有道理的话，为什么第二艘不采取这种弹射式的起飞呢？ 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已经延续了非常久的误解。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呢，一直到80年代，美国、英国、俄罗斯海军都做过大量的舰载机滑跃起飞实验。 嗯， 他们的结论就认为呢，滑跃起飞完全可以实现这个最大满载起飞。我国的辽宁舰已经在它服役之后进行过这样的实验了。同时呢，我也多说一句，就是说，辽宁号上的歼15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2吨，它比美国海军现在最大的舰载机 F-18E 的30吨的起飞重量还要大一些。所以滑跃起飞是不存在起飞重量问题限制的。 那这艘这个第二艘航母它是属于多用舰还是专用舰？ 从辽宁号的设计上来看呢， 嗯， 它在设计过程中是严重的偏向于舰队防空作战的。而我们第二艘航母呢，就是说 它的起飞方式和它的甲板布局使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出动很多的战斗机进行拦截。 嗯， 但并不适合出动，就是说出动一个攻击波去打击敌方的这个对方的舰队。 哦，远程打击力量会比较弱一些是吧？ 嗯，是的，这是它甲板设计的一个小缺陷。 嗯， 第二艘航母还不知道是不是会更改甲板设计，这种改变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看这个设计师的意图了。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航母目前处在设计和建造过程当中，你觉得它什么时候会下水，什么时候有可能入列服役呢？ 从我们国家国防部它披露新闻的一贯风格来看呢，这个它往往会在这艘军舰这个即将展示到世人面前的时候他才公开消息。所以我认为呢，既然已经公开了第二艘航母存在，那么很可能这艘军舰是已经或者即将下水。 嗯，好，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等到呢国防部来去发布呢最终的最终的这个航母的事件，我们也会呢继续来跟进啊。 嗯， 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好了，谢谢邱真伟，同样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再见。 好，谢谢玉龙，再见。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赵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了今天的两个热点新闻，都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来去给您进行了解读。 嗯， 稍事休息一下，今天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也让我开了眼了，尤其是我看了那个视频以后，真觉得这世界啊太了不得了，大千世界啊无奇不有。 你不懂得太多了是吧？ 确实是这样，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累力，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雨龙。 我是英超。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2015年照亮新闻深处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嗯， 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黄成明，欢迎黄老师。您好。 嗯，各位听众好。 黄老师好。 主持人好。 嗯， 黄老师，今天我要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已经有点让我招架不住了啊。 费解 啊，我最近看了有这样的一个视频，这是英国媒体报道。这个视频当中展现的是泰国一家动物园呢发布了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像。这录像呢是记录了一只黑猩猩，这黑猩猩的名字叫内莫，它呢用毯子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吊床，而且这个吊床呢先后是制作了两次。我看完那个视频，长达4分钟的视频，我真觉得，哎，这不就是个人吗？开始啊，他是用那个就是毯子，然后绑在他的那个笼子里边啊，一头绑一个，另外一头再绑一个，绑完之后呢上去睡了一下，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接下来把它拆了，又重新又换了一下，然后换了一下之后呢又上去一睡，不错，这一次舒服了，感觉很好。哎呀，这个事儿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啊。 而且呢就是最后这家伙还在床边来回溜达， 嗯， 就觉得像在欣赏自己这作品似的，特有成就感。 啊，对对对， 科学 啊，这为什么不科学？为什么不科学？ 我觉得这是动物啊，不应该，它太像人了吧？这个，我觉得这些只存在电影里。你看之前这个什么，这个人工智能开始侵袭人类社会，然后到后来近几年的一些什么星球崛起啊，就是动物又开始改变了，好像要占领人类社会。但是现在，以前我们都觉得它只是存在于电影当中，那现在我们居然看到活的了。 嗯， 您给说说这怎么解释？这是 之前我印象当中啊，你看我们学那个历史的时候，马克思马爷爷曾经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制造工具，动物是不会。但是回头看来好像不见得是这样啊。 嗯， 黄老师给解释。 没错，这个定义的话呢早就过时了 啊，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哎，非常非常早就过时了。 您居然敢说马克思先生的话过时了。 嗯，这个是对他对这个自然的认识的过程有一个阶段嘛。 阶段 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也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去完善的。 嗯， 对对对对。 哎，那么具体说这件事儿的话呢，灵长类非常聪明，之所以以前我们没关注这个问题，是我们对它不了解， 我们以前说动物都没有语言的，实际上鸟语花香， 对，这个 鸟语就是它的语言， 对对对， 那只是我们人听不懂它的鸟语而已， 嗯， 对吧？所有的动物，比如说狗的叫声，它也是一种语言， 没错没错， 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听不懂它的叫声那就不算语言，只有我们人类说话我们能听得懂才叫语言，那么这么定义是错误的。 有些狗，有些狗的话也能听懂，搬人家院里，我冲你汪汪，那就是不欢迎你了，是吧？ 没错，没错。所以灵长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嗯。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故事， 对对对，这事件， 这个事件，而且它的聪明不光光是它会这个利用工具， 嗯 啊，甚至能够制造这个制造工具， 原创。 哎，他还会这个有很强的模仿能力， 他会欣赏自己的工具， 对，还有模仿能力。我们不是原来这个以前有这个说这个猩猩会画画吗？ 啊， 是吧？涂一个鸦，画一个啥东西出来，那个卖出来以后，这个卖价还不低，是吧？那、所以在自然状态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在笼子里面养着的，它这种能力。搭了这个吊床啊，拆了又搭，拆了又搭，它是一个模仿行为，它啊， 就肯定看过 什么东西，或者是人教过他去、去做，他才会这么去模仿来做的。 所以您觉得这不是他的原创？ 哎，这肯定不是他的原创。 那您觉得他有可能原创吗？ 哎，你要说具体的原创，这个黑猩猩在野外，他本身就自己要。搭窝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晚上休息的时候，他都要把那个树叶摘下来， 盖身上。 哎，不是在身上， 搭着肚子。 哎，就是把它摘断了，弄成一个窝一样的，在那个窝里面住。 那么答案， 每一只黑猩猩都给自己搭一个窝， 给自己铺个床呗。 哎，一个简单的床吧，然后走了之后就不要了。走了之后就不要了、所以它本身就会搭床。 那么 至于说搭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不同的个体可能有些差别。 那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它是有原创能力的。 那当然 是吧， 但是它只会做床啊，别的是不是不行？ 不会不会，这个我们说不光是黑猩猩是跟我们人类非常相近， 这是 最接近的一个物种。 嗯， 那我们说更远一点的这个灵长类，比如说生活在日本猕猴， 就那个经常泡温泉的那个。 对了，挺有意思的是，生活在日本北方的这个、日本猕猴就学会了泡温泉。 嗯， 他怎么学会的？ 别人模仿。 看到人在里泡温泉多舒服啊，多享受啊！哎，等人一走了之后，他就跑到温泉里面去了。 啊， 也不管对自身真是有益没益，反正就是先学了再说。 哎，当然肯定是有益的。 而且你看那个照片上那猴子的表情啊，特别陶醉， 没错，特别 陶醉， 特别舒服，对不对？这是在日本北方的日本猕猴，而在日本南方的日本猕猴，在日本南方有一个岛叫做信岛。 嗯， 日本南方的那个日本猕猴，就那个岛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日本的科学家跟踪研究，就发现那个岛上的猴子具有两种特殊的能力。 啥呢？啥能力？ 一种是会洗红薯，他们给他们投食的时候，投红薯的时候， 他会先洗， 那上面还带着泥。哎，其中就有一只母的日本猕猴啊，他就学会了把那个红薯，有带有泥的红薯放在那个盐水里面、海水里面去洗，洗完了之后再一吃，哎。这个味道 口感好极了， 更好吃 啊，比之前的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既干净了然后也好吃了，所以他这个行为就在那一群猴子里面不断的传下去，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他就是一个发明啊，或者说一个发明创造。 哇， 那说 聪明， 那说人类早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人类当然，人类就比他更聪明了， 就更 是吧？人类可以制造很多东西。 人类不但洗了红薯以后，发现哎，拿火烤一下还挺好吃。如果给它呢，再放到油里面煎一煎， 炸一炸成薯条了是吗？ 然后再磨碎了，还能成土豆泥儿啊。 我们说到了人类为什么会吃熟食？ 嗯， 哎，这跟我们当然进化也有关系。那么最早熟食怎么来的？是天然的这个火啊、电呐、雷电这些啊，把这个。动物给 烤熟了烧死了， 嗯， 然后人类 正好 发现这个，对，发现这个烤熟的更好吃，所以由此产生了灵感，然后就会这个吃熟食了， 先去获取火源，完了之后再做，再打猎，再二者合一块再揉一个新的。 当时是这样，我们还原到200万年以前， 嗯， 啊，有一天有一个森林里面一把大火烧完以后，阴朝先进去了，发现哎，这有一只兔子，捡起来一吃，哎呀，味道不错， 好吃。 过了一会儿呢，玉龙也来了，发现哎，我在上面撒点盐 啊，我心里平衡多了， 哎，更好吃。然后过了一会儿呢，黄老师来了以后，我再放点其他的佐料，然后再把它切开了。然后呢，味道就更好吃了。 嗯， 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是吧？ 对，王老师都来穿了一这个微波炉。 哎呀，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猴子。照您这么说，这个事儿它是学来的，但是的确在自然界当中，它是会具备这样来去创造工具的本能的。 没错， 嗯， 当然这个学来也是要看哪一类动物， 嗯， 灵长类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高等的灵长类， 嗯， 那像猩猩这一类的，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这一类的，跟我们人类关系亲缘关系更越近的这样一些灵长类，那么它的学习能力和模仿力就更强。 嗯， 那创造能力呢？ 哎，在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个 发明创造 一个方面，模仿的同时，它可能会改善。然后会想出一些新的点子，它就是一种创造 啊。这个功能也是具备的。 对，也是具备的。 还有， 所以不光光我们人类具备这个跟我们人类亲缘关系很近的这几种猿类都具备这样。 那您推算推算，这猩猩这个完全把人类这东西都学会得要多少年？ 哦，那它不会，因为 这个不会是吧？ 对，它毕竟我们人类比它要强多了。 啊，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它的模仿能力，我们再说到这个黑猩猩在野外，刚才说到的马克思爷爷说那个只有人类才能够 制造工具、 使用工具，那实际上不是那样的。那么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一个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女科学家叫珍妮古道尔， 嗯，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对，很有名。 哎，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只身一个人到坦桑尼亚去研究黑猩猩。那么他在观察跟踪发现黑猩猩能够制造工具，制造简单的工具和利用工具的时候，太神奇了，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英国的这个老师，世界都震惊了。 嗯， 你看这个真实跟这小说还真是很接近，这个人猿泰山当中那个女主角也叫珍妮，是吧？ 也许 吧，哎呀，太巧了， 再接近那个人猿星球可就来了，星球崛起也来了， 已经上映了都。 所以您刚才在讲，我觉得是不是人应该有效的或者有意识的和这些猩猩保持一点距离，不能跟他们太熟，要不然把咱们的这些都学去了，那可能 现在不是有距离吗？人家在笼子里，咱们在外面 啊。但是你看他一天到晚见那么多的各色人等，没准就学会了呢。 他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强， 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完全放心的。 嗯， 这个再怎么先进也不可，他们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不可能研究出来这么多哈。就我觉得除了这个猩猩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之外，你像我们了解到的还有很多动物其实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说鹦鹉、乌鸦，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白鹭，这叫白鹭鹫等等，这些动物好像都有这样的能力。是吗？ 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小学课本里面都有乌鸦喝水的这么一个课文。 嗯，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们都记得到没有，乌鸦喝水就是乌鸦会利用工具， 嗯， 是吧？不断的从这个周边捡石子儿，往瓶子里面放，使得这个瓶子里面水面不断的提高，最后它喝到水了。 嗯， 这就是一个利用工具的这个典型的例子，连鸟类都会。当然的话呢，乌鸦在鸟类里面算是很聪明的一类，在日本，科学家们还发现乌鸦还会识别红绿灯。 哇！ 但是跟他们没关系吧？咱是飞的，跟绿灯 先后了，红灯停，红灯也得停，停在那个绿灯停在交通灯上面不准走。 它识别红绿灯是什么目的呢？因为它吃的是坚果， 嗯， 哎，它采食坚果，这坚果太硬了，它咬不动，怎么办呢？它就利用这个红绿灯这么之间的关系，它把这个坚果从那个扔到这个 红绿灯下面 路上， 这个绿灯的时候， 哦，这 车子 就把它压开了。 哦， 等红灯的时候，车子停了，它正好就把压开的坚果吃掉了。 哦呦，哎呦， 这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善于观察，真不得了啊，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想象动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际上是我们人对它不了解。 对，人对它的了解太有限 太少 了。 哎呦，这其实真的不能比，你知道吧？就是单单咱们捋捋，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些知识。你像我们嗅觉跟狗完全没法比，我们的这个视觉跟老鹰完全没法比，我们的听力跟包括很多方面都没法跟动物比，太厉害了。 是的， 嗯。 那我们人最大最大的能力是我们的智力发达， 嗯， 我们的脑袋发达，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些这个我们的弱点。通过我们的创造力，可以为我所用。 嗯， 比如说我们不能飞行，但是我们看到鸟能飞行，我们可以制造飞机。所以人类非常非常聪明的是，能够施法自然， 嗯， 可以学从自然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来这个达到我们的目的。那么这门学科叫做仿生学。 嗯， 又比如说雷达。雷达向谁学的？雷达，我们对了，我们人类是向蝙蝠学的。哎，蝙蝠这种用超声波的回声定位。 对，之前就是找海里面那些东西，那个声呐也是靠这个玩意儿去找。 对， 是吧？ 哎，声呐是跟这个海洋里面的动物，比如说海豚这一类的， 哎，对， 学的。 嗯， 最后还想再问您，就是这个蚂蚁这个他们住的这个巢啊， 嗯， 太精密了，而且。特别了不起， 这是向谁学的？是吗？你想问这个？ 不是这意思，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就是跟玉龙咱们一块聊天的时候，您谈到这个他们的社会关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是真社会关系，一个假社会关系。 哦， 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首先，蚂蚁它是一个有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我觉得它只有人才能够有这个概念，动物也有吗？特别是蚂蚁？ 当然有。 那您给说说呗。 社会关系这个就是扯远了，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哦， 但今天说到这个地方，那我就说一说，这个动物的话呢，分这个生活方式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单独生活的，我们叫做独栖。 嗯， 哎，在它这个非繁殖的季节，自己生活在一个地方，自己有自己的领域，然后通过撒尿啊，通过什么脑袋上的腺体啊，来不断的标记它的领域圈地，然后告诉它的同伴， 别来啊， 别来，这是我的地儿啊，你要来了我就跟你， 我揍你， 哎，对对对，这么回事。那同时的话呢，在繁殖的季节，它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对方啊，这个进入到繁殖期了，然后大家碰面。然后交配繁殖后代，这是一种单独生活。 来我家喝茶。 哎，那么另外一类的话呢，就是群居的。 群居 的。 对，蚂蚁就是。 哎，蚂蚁就是群居，我们人类也是群居的。 嗯。 啊，如果把我们人扔在一个山里面，这个长期跟外界没有联系，那之后这个人会发疯的。 木雕啊。 对不对？ 嗯。 会。所以这不是我们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人类是群居的。当然的话呢，前面说到的这个蚂蚁也是群居的。 嗯， 那么都是群居的动物，也有分成两类。一类的话呢，叫做我们把它叫做真社会制度。 哦， 这种真社会制度就是说，它不但有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分工，而且分工，你干什么，他干什么，而且在形态上。长相上、结构上都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蚂蚁，它有蚁后是干嘛的？蚁后只能干繁 殖 后代的功能。 哦，对对对，它那肚子特别大，是吧？ 对了，包括蜜蜂也是这样。 嗯， 蜜蜂的这个 蜂后 蜂王，实际上这个雌体，它就是产卵的。 哦， 对吧？然后的话呢，还有工蜂。还有这个工作的蜂，哎， 那 两个工， 这些 蜂母的工， 我知道。那这些分工啊等等，这些就是说他们这社会关系是原创的呀，还是这个模仿学来的呢？ 那当然是原创的， 也是 我们所说的， 这是他们原创的是吗？ 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确定了。 那这是他们自己基因就带的啦？ 对， 这是在亿万年的进化当中形成的， 进化过程形成的，所以这叫真社会制。那这样的这真社会制度里面，谁就离不开谁。谁也离不开谁， 对， 一离开以后他就没法活了，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 嗯 嗯， 哎，所以这种真社会制度，所以从群居的角度来说，这种真社会制度是最高的， 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 而且是最稳定的一种状态， 哎，最稳定， 因为它基本 上不可谁嘛， 被打破， 对不对？ 对对对。 啊， 你 那另外一种 想活就得活在这 儿。另外一种就像我们人一样的这种制度，社会制度，就是假社会制度，只有这个功能上的分工啊，比如说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但是形态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本质一样， 哎， 都是俩肩膀靠一脑袋。 没错，我可以离开你，对吧？我吃吃喝喝。我这个预防这个天敌 哦， 都可以自己做， 但是功能不一样。 对对，功能可以，功能的分工 功能也不一样， 可以这个替换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整个动物界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知识的进步，研究方法的进步，咱们回头又在和自身对比的时候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在201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请来了黄成明老师，聊了聊动物的世界。看来动物的世界啊，我们对于它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得要在不断的前进和修正当中啊。 太少， 是的， 也是给我们带来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但是呢，想了解更多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 明年我们还会给大家来送出更加精彩的内容啊。好了，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英超，也谢谢黄成明老师做客，祝愿二位，还有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事事顺心顺意， 猴年快乐 啊。这2015年匆匆从我们的身边就这样走过了，最后呢也在这首匆匆当中结束， 来自胡德夫。 以下时间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另外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期听节目拿奖品的彩蛋环节啊，各位不要走开，不要走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走开， 有奖品啊，今天 匆匆一年容易有道途，朝光是虚无，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这样表述，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是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是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其中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或者是扣缴义务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是少缴，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税款，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那么根据这项规定，今天第一个问题是，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多长时间内追征税款、滞纳金呢？选项 A 1年，选项 B 3年，选项 C 5年。第二个问题是，纳税人或者是扣缴义务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是少缴，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税款，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税务机关可以在多长时间内追征税款、滞纳金呢？选项 A 1年，选项 B 3年，选项 C 5年。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C， 将答案发送到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